大卫教牧弟兄姐妹平安，家人平安。我是金财的女儿凤娟的教会的牧师。金财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大概还不到一年。他那时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孙女宇轩和佩轩跟他黏得很近，那时候都是他开车带着家人来聚会。只是后来他就没有来教会了，听说他回到原来的教会，我想他是不习惯我们的教会。我最后一次看到金财是他走之前几天，在上个礼拜六，凤娟带我和我的妻子去看他。他那天晚上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我们也听说他这几个月的确是过得非常的辛苦。那天金财他还能够张开眼睛，但是已经不能够对话了。我不确定他是否记得我，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我们也读经文给他听。其中有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，我就念这段经文，你们可能熟悉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权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深处的，是别的受造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我不确定金财那天晚上是否听到我们为他祷告或听到这段经文，但是我知道如果他属于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的圣灵会安慰他，会鼓励他，会劝勉他，会提醒他，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。你们听得出来，我对金财其实认识不多，除了凤娟和孩子以外，我也其实不认识你们。但是我只知道凤娟告诉我的，她今天要我来，她说她的家人大多数都不认识耶稣。凤娟希望她今天家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是使人能够得到永生的好消息。也许你们在这个时候，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特别思想我们自己身后的事。我们今天送金财好走，但是谁知道再过多久有人要送我们走。对不起，我应该说安慰的话，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有什么话真的能够安慰你们。有些基督徒会说我们将来都要在天上见面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应该说的是，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在天上见到我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才是真正的安慰。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你没有这样子的安慰。信耶稣的人有这样子的安慰，刚刚牧师有提到，这安慰就是或生或死，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因为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就为我死了。奉劝的家人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2000年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刚才牧师有提到什么是上帝的爱，讲得很抽象，上帝的爱就是在此，上帝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爱在此向我显明，这样我这个该死的罪人，我在世上有苦难，我像其他人一样都必有一死，但是我知道上帝爱我，把他的儿子给了我，我就有永生，我将要在天上看见上帝的儿子。这就是凤娟所信的福音，这就是宇轩所信的福音。我相信，我宁愿相信这也是金财信的是同一个福音，就是罪人信耶稣，罪人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福音。 确实没有这福音，我相信你也可以活得很好。甚至不信耶稣的人，不认识耶稣的人，比基督徒活得更好。但是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们好奇如今精彩在哪里？它只能在两个地方，它不是在天上，就是在地下。真正的问题是你我将来要去哪里？亲爱的奉君的家人们，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。你问奉君，你问宇轩，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因为他们认识耶稣，耶稣为他们死了，他们活在世上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死亡今天叫我们与精彩隔绝，让我们认真面对，没有，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事实。死亡也迟早有一天要使你我与我们所最爱的人隔绝。但是如果你认识耶稣，或生或死，没有一件事能够使你与上帝的爱隔绝，这才是人生唯一有价值的盼望。这是不会随着死亡而消失的盼望。你们今天因为你们所爱的精彩而离开而不得安慰的家人们，我求上帝也叫这个盼望成为你们的安慰。让我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曾经呼召精彩，你叫他听到福音。我们也曾经为精彩求最好的事，就是认识你，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如今我为精彩的家人求你安慰他们。真正的安慰就是叫他们认识你，我们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因为这就是永生，没有其他的永生，这就是最大的祝福，没有其他的祝福，这才是我们的安慰。我也盼望，我也求你使这成为他们的安慰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